以及渝北参与援助的，有13支国家一类应急通信保障队伍和全国21个省区市的应急通信救援力量，专业抢修人员1264人，发电油机2095台，应急车辆554台。河南省内非灾地区来郑州渝北抢险保障人员4836人，车辆1910辆，发电油机3418台。在郑州主城区基站通信恢复正常后，河南通信企业将通信抢修恢复工作重心转移到郊区县。针对部分基站进水、设备被禁损坏、传输线路冲毁等问题，河南省内各通信建设、施工、维护、设计等单位积极参与，共同组织成立了291支抢修突击队，持续在郑州各地连夜开展抢通修复。 今天在以下照亮新闻深处的节目中，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也是和啊遭灾的城市呢如何来恢复应急通信啊是有关系的。也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M828 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接着聊。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近一段时间，河南灾情受到全国人民关注，对于救援来说，暴雨导致的通信中断是一个很大的阻碍。为了应对通讯中断的问题，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翼龙 2H 无人机空中应急平台跨区域长途飞行，实现了约50平方公里范围内长时稳定的连续移动信号覆盖，打通了应急通信保障生命线。正所谓翼龙救援飞上天，连通保障生命线，它的技术在救援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的通讯模块又怎样保证灾区的通信呢？欢迎收听收看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连通灾区的翼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无人机投入呢抗洪救灾的这个新闻有关系。河南省呢最近啊连日来是遭遇到了强降雨，多地呢也是被洪水呢所困扰，河南巩义市也成为了洪涝灾害的重灾区。在巩义市米河镇，由于信号塔被冲毁导致通讯中断，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翼龙无人机空中应急通信平台跨区域长途飞行，历时4.5个小时抵达了任务区，在米河镇上空搭起了空中移动基站，实现了大约50平方公里的范围以及呢长时间稳定的连续移动信号覆盖，为灾区居民及时报告灾情、报送平安，恢复了移动公网信号，打通了应急通信保障生命线。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翼龙无人机是如何服务于本次抗洪救灾工作的。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楠。亚楠，晚上好。 翼龙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才简单提了一下这个新闻啊，翼龙无人机是投入到了本次呢在河南部分的这个洪涝灾区的一些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请亚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翼龙无人机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无人机，它的研发和制造过程又是怎样？ 翼龙呢是一种大型的中空长航时无人机啊，当然也有人说它算是中型啊，不管是中型还是大型吧，这种无人机呢外观其实其貌不扬，机翼呢又细又长，我们一般来讲更多的看到翼龙是在一些这种军事节目中，因为翼龙是一种代表了中国无人机先进水准的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它可以在战场上执行这种侦察，并且对于点状目标实行精确杀伤的这种军用武器。其实翼龙开发呢应该是在21世纪之初我们开发的一种先进的无人作战平台，但是其实当看到新闻的时候我本人也很振奋，就是翼龙本来是一款面向军用开发的这种作战平台，但是在民用领域它 发挥了广阔的这种应用潜力。 嗯， 特别是在这种抢险救灾的活动中，翼龙的特点呢，其实在这种这次河南的这种抗洪救灾的行动中呢，显露无疑。 嗯， 所谓的长航时，可以很长时间的飞行在空中，翼龙一次飞行可以长达20小时以上。 哦， 我们想象一下，它从贵州出发， 嗯， 远征上千公里到河南去协助这个救灾， 嗯， 航程本身就很长， 嗯， 这个距离就不近是吧， 嗯， 飞多个小时才能抵达河南，而且在河南它还要保持5个小时的留空时间， 嗯， 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受灾地区的群众收到的那条暖心的短信的内容，就是说现在我们恢复了紧急通讯，但是保障时间现在只能5个小时， 嗯， 大家利用这5个小时赶紧向亲人报平安，或者需要求援的赶紧发信息。 嗯， 这就是翼龙在灾区上空发出的最有效的一个通信保障的这个功能。 对， 其实这个功能对于我们这个抢险救灾来讲，我们可能更多的群众只是感觉到我可以向家人报个平安，能够让亲人知道我还平安，或者我是不是有危险。 嗯， 但实际上对于一个国家的这种大范围的抢险救灾来讲，它是具有战略价值的。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就知道，过去没无人机的时候，咱们抢险救灾啊，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98年咱们大抗洪的时候， 嗯， 因为98年中国也遭遇了大范围的洪涝灾害， 对， 那个时候咱们救援群众啊，都是武警官兵开着这个冲锋舟， 嗯， 在洪泛区上一个房屋一个房屋的找人， 嗯， 你得去找哪里有被困群众。哪里有受到洪水威胁的人，哪些人可能生命垂危，哪些人可能是疾病缠身， 对， 哪些人可能是年龄比较年迈行动不便， 嗯， 你得去找， 嗯， 但现在以翼龙空中搭建这种通信平台为这个契机，你知道所有的病患所有的被困群众一个短信就可以准确的告知救援人员我在哪里， 嗯，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我们可以实现精确的定点救援，极大的节省了人力物力，节省了搜索时间，也节省了我们在这个灾情前这个宝贵的资源使用。 嗯，因为面对很多灾害的时候啊，其实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资源的调配。那么资源如何高效调配，其实需要的就是最及时的信息，就最好能够说眼看着这个地方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就给他来调派人员呀，调派设备啊，来进行情况的应急，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您刚才跟我们分享，其实翼龙能够做到的这一点就是及时赶到抢险救灾的地点，然后呢进行信号的相关的传输，包括呢本身这个飞机也有一定这个相关的载重能力，对于物资的投送啊，包括对于人员的救治啊，其实都能够用它来完成，是这样吧？ 没错，从理论上讲，翼龙其实它的用武之地应该更广。 嗯， 但是这次在整个的河南地区的这种抢险救灾中，翼龙发挥的主要功能是2个。 嗯， 第一个是通信网络的恢复。我们知道，我们用的手机，我们看似手机是无所不能的， 嗯， 功能是包罗万象的，但实际上我们拿的这个终端，实际上功能很有限。 嗯， 它得依赖那个高耸的基站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对。 在洪涝灾害面前，手机基站呢大面积的被摧毁，那基站的功能一旦丢失之后，你的手机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砖头，它的信号没有人给你中继，那你所有的信息都发送不出去，你亲人的短信亲人的电话也都接收不到，那手机就失去了功能。 嗯， 但是翼龙这次到达灾区第一使命，它是它用它500公斤的载荷携带了一个空中基站，相当于把手机的基站搬到天上，你地上的基站不是被毁了吗？ 嗯， 我现在翼龙携带一个便携式的基站，高悬在灾区上空，以它的续航时间，能够在这5小时之内发挥一个空中基站的作用。啊，这个时候，每个人的手机都可以通过翼龙的基站来进行转发。 嗯， 重新这个信号可以重新通过翼龙，再进入手机的这个移动的硬件网络。 嗯， 实现信号的有效传输，这个太宝贵了。一方面是被困群众之间的信息通报，我是不是平安，我是不是有危险， 嗯， 是不是需要人来支援我， 对。 另外一方面是灾情的通报，因为很多政府机构抢险救灾的单位 需要依赖通信系统来沟通我的灾情如何，我是不是需要人手，是不是需要资源的调配。所以翼龙的空中通信网络的恢复，这个是功不可没的。第二个功能呢，是对于灾情的实时监测。因为翼龙可以携带这个光电的观瞄系统，以及这种合成孔径雷达的成像系统。说白了一点，就是它是一只锐利的眼睛，它高悬在灾区的这五个小时，它可以随时的监控到灾情的一点一滴的变化。 说到这儿， 通过 打断您一下，就是它能看地面，能看得细到什么程度呢？ 从网络照片，其实我就可以给大家这么说一下，它的视频可以精确到看到水位的实时变化，包括这个河道，比如说洪水泛出河道，那么河道在每一时刻的变宽的趋势，它的分辨率，成像分辨率可以达到米一级，米级分辨率，它可以清楚地拍摄到地面上受困的车辆以及受困的建筑，如果它的飞行高度适当的降低的话，甚至可以拍摄到这个被困的大量群众，都可以拍摄到。所以翼龙它对于灾区的实时监控啊，等于弥补了我国这种在抢险救灾中的一个信息空白。过去我们在抢险救灾中获得的信息往往是具有滞后性的，滞后性的信息对于你调配力量，它的效能就不能充分的发挥。 对， 现在翼龙的实时监控等于为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力量调配的一个预警方案。比如说哪里的水位涨得比较快，我在哪里可能事先需要调配这个防洪的这种物资和人手，那我们的抗洪救灾的指挥人员就可以做到行之有效的制定它的这种应急预案。比过去应该说是效能高了很多倍。过去来讲，现在其实看到翼龙的时候，那些照片的时候啊，我在网上也是看到翼龙实时拍摄的照片，比如说每隔一小时拍摄的这种河道变化的照片，其实我也很感慨，因为我也是经历过98年那个大洪水的这个，那时候我还是学生。看到拿现在的新闻跟当年的新闻照片比，其实我也很感慨，当年的抗洪救灾的这个解放军战士和武警官兵，包括抗洪救灾的指挥人员，真是条件太艰苦了。因为他们的人员调动往往是依据群众的通报，或者说是少数的卫星电话的支援，这个信息极不流畅，所以他们面临的艰难险阻比今天要多得多，所以遭遇的这种损失和牺牲也要更大。今天翼龙带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流畅准确的实时信息，让我们在抗洪救灾中能够做到得心应手，至少我们能够做到对灾情的掌控非常的精准。其实这个我们由衷的感觉到中国现在一个是无人机技术，一个我们的通信技术，还有一个应急救援的这种能力储备确实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您刚才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呢，有关翼龙无人机相关的研制的过程啊，以及呢它是一款军民两用的飞机，包括呢您其中也提到了一点啊，这次呢我们看到翼龙这款无人机呢，它是从贵阳飞到了巩义市的上空，为什么要飞行这么长的距离，能不能在一个相对近一点的机场起飞，这样它的留空时间不就能够长一点吗？是不是因为现在我们所生产的包括装备的翼龙的无人机的数量还不够多呢？ 目前来讲，这个我只能个人推测，因为我没有详实的信息啊。我个人推测呢，首先来讲，翼龙我们虽然生产了有一定的数量，但是装备有这种应急救灾的这种我们叫有效载荷，或者说叫功能模块吧，比如说挂的基站，有这样的装备的翼龙可能为数不多。那这架翼龙为什么会从贵阳起飞？我个人认为，可能这架翼龙原本正在贵阳接受测试。翼龙大范围的用于这个民用，我们是近些年才开始的。 对， 所以我们虽然有翼龙这个平台，但是能够用于抢险救灾的功能模块可能还比较有限，而且两者之间搭配以后的这种组合体的试验可能还没有完成，至少没有充分的完成。所以这架翼龙可能是当时它的功能比较完整，而且这架飞机当时正在贵阳，当时航空工业就一声令下， 要求紧急调动这架翼龙，即使再远，但是翼龙的长航时可以保证它从贵阳直接抵达灾区，所以这架翼龙就远征了河南。这个是还是一个非常让人欣慰的结果。 嗯， 从这个现象来讲，我个人来讲也觉得未来中国的政府的应急保障部门应该高度的关注翼龙这样的平台在这种极难险重任务中的应用，大力的推进这种相应的功能模块的开发，比如说应急的基站，用于抢险救灾的一些专门的设备，让它跟翼龙有效的组合，并且在国内呢，适当的可以在应急保障部门保有一定的这种资源储备，一旦灾害发生，翼龙可以部署在多个应急基地，随时保障抢险救灾的进行，这个可能也是未来我们要推进的一项工作。 一说无人机，尤其是这种非常高端的无人机，大家想到的都是在军事当中的应用。但是呢，这款飞机从一开始的设计就是军民两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在河南当地啊，这款飞机呢也进行了抗洪救灾工作的投入。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未来如果再面对类似灾害的话，其实像翼龙这样的装备越多越好，而且呢它上面的装备呢不仅仅是可以做空中的无线基站，还可以对于地面呢进行更多的观测，甚至呢还可以进行很多物资的投送。但是这些事情的背后其实都需要有人驾驶，它不会说是能够自动驾驶，所以要想让翼龙未来能够有更大范围的使用，除了生产硬件生产飞机以外，我们是不是还得需要打着引号的生产更多的会驾驶这种飞机的人呢？ 早期的翼龙呢，实际上它的驾驶更多的是倾向于选择成熟的飞行员来做操控手，因为飞行员对于这种飞行器的气动控制的感觉更好。但是随着翼龙的不断的变化，其实今天的翼龙已经高度的自动化，我个人认为翼龙目前来讲可能已经不再要求成熟的飞行员作为操控手，换句话说呢，他操控他可能更像是打电玩，只要是一个有准确的判断能力的人，经过一定的训练的这种操控手都可以上岗。 嗯， 这个操控标准的降低实际上意味着翼龙的这种应用潜力的扩大，任何一个人就像我们只要能用手机操控家里的扫地机啊，操控家里的这个电视啊，未来这样的操控手如果能够成为翼龙的操作员的话，这就意味着翼龙可以承担更大的功能使命。 嗯， 操控手不再担心翼龙的飞行性能如何，他只要设定了航路，翼龙就会按照他的路线去飞行，他只要设定了重要的节点，翼龙就会在那个节点去完成他的使命，比如说空投物资，在那儿拍照，或者在那个地方进行这个徘徊巡航。翼龙现在中航工现在航空工业的能力已经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水准，我相信未来翼龙的智能化水平会更高。 嗯， 而且翼龙承担的功能也不仅限于现在一个通信和这种监控的功能，甚至有可能空投一些重要的物资，比如说为少数的受灾群众空投一些急需的食品、饮水甚至药品。 嗯， 这是翼龙完全有可能实现。 嗯， 因为翼龙的现在它的飞行可以实现高度的自主化，而且据说翼龙可以实现让操控人员进行无忧驾驶。 嗯， 就是 什么意思？ 它的自动驾驶系统无忧驾驶，就跟咱们现在开车一样无忧驾驶。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你的操作出了昏招， 嗯， 飞机不会出危险。 哦，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比如说咱开车，开车疲劳了，你突然一盘子打懵了，汽车本来要开出路基，但是自动系统可以把它修正回来。 嗯， 今天其实中国的人工智能加上航空工业的这种人工智能的应用能力完全可以实现这样这样的水平，那就可以让翼龙对于操控员实现一个无忧驾驶，剩下操控员所要完成的只是如何实现功能。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未来啊，翼龙的使用真的不仅仅限于说我们今天想到的这些，甚至呢，使用它的人也不仅仅限于说是会开飞机的人。在地面上，我们通过软件的辅助可以很好的对于这款飞机进行操纵。那么其实它未来可以在我们生活中应用的场景，我刚才想到也许真的不仅仅限于 抗洪救灾啊等等一些这种应急的应用，是不是还能在很多的领域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应用呢？我甚至还想到了，就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刻我们进行物资的投送，简单来说送快递，这些是不是也是翼龙都可以完成的事情？ 如果是送快递来讲，翼龙显得偏大了一点 啊。 我们现在送快递呢，一般来讲是希望载货量更大。 嗯， 其实快递我们叫物流的无人机啊， 嗯， 我们叫物流无人机。物流无人机一般分成两个档次，一个是做这种航路运输的，比如说从贵阳到河南， 嗯， 现在呢也有这样的功能，现在也有这样的产品，比如说用这种航空工业的运物， 嗯， 改造的无人机，它的载重可以达到一吨以上， 嗯， 那一吨的货物就到了河南，但是它一般是到这个机场，对不对？从机场分拣到相应的这种物流集散地，最后再到用户的手上，可能还有数公里的距离，甚至是十公里的距离。 嗯， 那最后这个末端，我们是用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多旋翼的。那未来咱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可能有一天你收快递就在你家阳台上收， 嗯， 无人机会把你的快递箱直接放在你的阳台的护栏里。这个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对。 而翼龙更多的是承担一些特种任务，像这种抢险救灾，包括一些大型活动的安保，因为它的光电观瞄设备可以清晰的拍摄到地景地貌， 嗯。 再比如说一些这个重要活动的安全保障，它都可以执行。这是翼龙的功能，翼龙属于中空长航时的无人机， 嗯。 物流无人机呢，还不是它的专业。但是我个人认为呢，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实际上以翼龙为代表，未来可能呈现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比如说不排除这种可能，航空工业未来也有可能会开发出这种短距垂直起降的无人机。如果这样的无人机用于抢险救灾的话，我们可以大胆的展望一下，那么在一些被围困的地区的受灾的群众，病员、伤员，甚至可以通过无人机直接转运到后方的医院，或者说急救设施， 嗯， 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抢险救灾的人员和物资的调配的难度。 嗯， 假设说一个多旋翼的无人机啊，一个大型的多旋翼无人机，载重200公斤，就能搭载一副担架， 嗯， 一个病员就可以上去，迅速的转运到后方的医院，是不是？在传统来讲，一个病员的转运至少需要一个担架，至少需要两个人抬吧。 嗯，对。 再加上中间的保障人员，至少需要4到6个人，而且这还排除了抵达那个被围困地点的难度。如果你抵达被围地点的这个交通中断，那可能需要的人手就更多。但是如果救人的话，无人机可以第一时间把病员转走。 嗯。 那就降低了我们抢险救灾的这种紧急程度，病员可以第一时间疏散，对我们来讲，人的生命得到保障是最大的欣慰。 这个也是无人机在未来啊很多场景当中应用的一个例证之一。其实也许无人机的应用可能会超出我们的想象，而且给我们生活所带来的这些福利也许不仅仅是限于抢险救灾。今天呢，我们在说的无人机，它的名字叫做翼龙，准确的说叫做翼龙二。其实之前啊，亚楠咱们也一起去参加过珠海航展，我记得呢，在航展当中除了翼龙的展出之外，还有另外一款无人机，它的名字叫彩虹。那能不能在我们节目最后的这点时间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彩虹和翼龙啊，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彩虹未来也能不能投入到抢险救灾的工作当中呢？ 从技术水准上来讲，彩虹完全也具备跟翼龙相同的性能。如果搭载了相应的这种功能模块，彩虹一样可以投入到这个民用领域。 嗯， 而且我觉得彩虹如果搭载了像这样的，比如说应急救灾的这种通信基站呢，或者观瞄系统，它直接就可以投入到这样的使用中。我觉得未来，因为彩虹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的产品， 嗯， 那未来来讲，航空工业和中国的航天工业未来可以紧密的联合，开发这种军民两用的多功能的无人平台， 嗯， 那一旦 我们的相应的有些地区遭受了自然灾害，那我们就有更多的资源可以使用。就人类的科技文明有的时候总是让人感觉到匪夷所思。最早无人机的应用呢，其实是以军事斗争为目的的。 嗯， 从一战100年前人类开始制造无人机，就是为了军事打击做准备。 嗯， 但是到今天中国的无人机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我倒是觉得中国以目前的我们的无人机技术水准，我们的通信技术水平，特别是 5G， 再加上中国现在这个以人为本的这个治理理念，中国完全有可能在无人机的民用领域开拓出一个崭新的时代。随着这种抢险救灾的无人机的率先使用，以这种尝试积累经验，并且反过来推进中国的应急救援体系的建立，中国未来有可能在我们的应急体系中，无人智能平台会成为一朵鲜花。 是的，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看到了军用转民用的一个非常成熟的成功的案例。这样的案例呢，想必在未来还会有很多，这也是科技进步呢给我们所带来的福利之一了。关于呢翼龙无人机的研制和应用这个话题呢，暂且就和航空知识杂志社的主编王亚南分享到这里。谢谢亚南。 谢谢玉龙。 我们在以上时间了解到，翼龙无人机呢是一款优秀的军民通用的无人机平台。那么在本次呢河南水灾的抢险救灾任务当中呢，作为通信平台，其实呢无人机当中所搭载的通信基站也很重要。无人机当中所搭载的通信基站和地面的基站有什么区别，以及未来怎么样可以让基站当中的通信的效率有着大幅的提升，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请出下一位嘉宾和大家聊一聊。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刚才呢，我们所邀请的嘉宾啊，是介绍了一下翼龙无人机的相关研制的情况，以及呢在本次应用过程当中一些具体的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从移动通信的角度跟各位再来关注一下本次翼龙无人机是如何实现的在天上带着无线设备供地面的手机用户来通信的。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邮电大学的副教授徐鹏。徐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我们在新闻当中呢非常欣喜的看到啊，翼龙无人机呢可以通过携带无线基站的方式呢，使大家的手机又连上信号了，可以打电话报平安了。那么在天空当中的移动基站和我们在地面上比如装在铁塔上的基站彼此之间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们从大的角度讲啊，技术架构是高度相似的。 嗯， 因为基站的本质上呢两件事，一方面呢基站提供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无线信号塔，从而使基站呢能够连接到这个用户的终端之上。 嗯， 而另一侧呢基站能够通过这个网络设备连接到大的通信网络之上。所有的基站就其技术本质来说就是两件事儿，一方面接入各种各样的终端，另一方面接入网络。 嗯， 不管你是飞在天上还是地上的一个铁架子，事实上呢现在包括这种基于无人机或者基于各种各样载具的这样的用于应急通信的基站呢，大家都可以简单的把它变成，就在脑海中把它假想成某种类型的铁架子。 嗯， 只不过有的铁架子是能移动。那用这样的类比的方法去看待无人机的基站，其实你就会发现从技术架构上它跟整体上大的技术架构上跟这个传统的基站没有任何区别。 嗯， 当然不可能没有任何区别，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比如说特别明显，一个飞在空中的设备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它不可能像一个地面设备有那么大的一个供电，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其实这个国内的这种通信基站的这个铁塔它的供电直接是市电供电， 嗯， 或者是说同时它也配置了特别大的这种备用的这种电池以备市电中断使用。那么飞在空中就不行了，飞在空中就不行了。那实际上呢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呢就是说那我只好是尽可能的降低基站的发射功率， 嗯， 来保证它能够消耗更少的功率，从而用较小的电池就可以把它能够运行起来。 嗯， 那这样的代价是什么呢？第一个停留的时间，第二个服务的范围，第三个接入的用户。 嗯， 那这个都会有相应的这样的影响。 嗯， 那而 而现在呢，其实这次啊，我们这个翼龙机呢，它其实最大的一个特征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固定翼式的这样的无人机。 对。 那么以往呢，在很多的这种救援场景中使用的无人机啊，是这种旋翼式的，就是我们平常看的这种四轴飞行器那样的， 对， 那个样子的。 嗯。 甚至还有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呢，它是有锁的。 嗯。 什么叫有锁呢？它会有一根电缆直接连在地上，跟地上来进行网络连接和供电连接。 嗯， 那这样的一种场景呢，实际上它呢能够提供更好的供电，但就确实又不像固定无人机那样的部署更便捷，同时覆盖范围可能也会有影响。 嗯， 所以到了救援的这种极端的场景，往往是根据不同的场景配置不同的载具。那么确实因为不同的载具的供电啊，覆盖范围啊，都还要有相应的影响。 我们看到相关媒体报道啊，本次翼龙无人机呢，在完成任务之后，相关的数据统计是累计接通用户2572个，产生流量呢1089.89兆，单次呢最大接入用户是648个。其实呢，光从用户数和流量的角度来讲，这个数字真的不算大，流量也就是1个G左右。毕竟呢，翼龙在空中也是飞行了，或者说服务了4个多小时。那么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其实翼龙无人机提供的是基础的无线通信服务，也就是说用户可以打电话，可以发短信，但是呢没有办法高速的上网，更没有办法观看视频打视频电话了。在您看来，翼龙无人机没有办法提供高速上网服务的原因有哪些？以及呢，未来这种情况是不是可能会得到改善？ 首先我们就说啊，在这个应急通信的这个场景中，首先是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首先要去解决一些关键的电话能够去打通，那么关键的短信能够发送通，解决最基本的通信的问题，然后下一步才是提供更加丰富的带宽和流量，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折中？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基站的整个的处理能力的问题，处理能力和功率的，或者说和它的这种电池的这样的一个折中。如果希望基站能够提供更大的范围更大的带宽，就不得不去依靠更大电池，而更大的电池就需要，或者说它就有可能导致飞行的时间变短，所以一定是在这种折中之中的。我们相信啊，技术的发展肯定还是能够使未来在这种应急通信的场景中能够使用更多的业务，因为包括我们现在在应急通信中，其实对于视频通话的要求或者视频本身有更高的要求。这个地方说的不是看视频片，而是能够去看到灾区的相关的场景，这种视频采集的这种要求。那在这样的大的要求背景之下，技术人员也确实都在去努力的让这个无人机能够用更小的电池滞空更长的时间，同时提供更加丰富的这样的业务，通过提供更加的带宽，一定是这样，再往这个方向一直在努力在走的。 我看到在本次翼龙无人机成功应用的同时呢，也有一些朋友啊提出一个这样的设想和建议。现在呢，在咱们地球上的部分地区已经可以实现呢通过卫星的方式来上网，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埃隆马斯克，他就做了一张卫星互联网。未来呢，如果说我们也随着相关卫星数量发射的上升，咱们在这个领域技术的成熟，有没有可能我们在面对灾情的时候连翼龙无人机都不用了，咱们直接手机就连上卫星啊，来进行无线信号的传输，这个有可能吗？ 有可能，有可能。事实上现在我们国家也在这个领域在紧锣密鼓的布局，我们也在努力的去构建一张空天地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通信的网络，使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对于全球的包括各种各样的场景各种各样的地理位置的这样的覆盖能够更加的广阔。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啊，这个卫星通信网络和传统的这种移动通信网和这种固定通信网，它仍然是一个互相补充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场景。因为不管怎么样，卫星放在高远的卫星啊，它确实在通信时延上有它的限制，因为它毕竟需要这么长的距离进行传输， 对， 所以它只是我们传统通信的一种补充，而不可能成为基础的通信方式。 其实呢，如果随着整个卫星数量的提升，我们在相关领域技术的进步，大家在面对一些应急情况的时候，手机直连卫星来实现通信，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是的，是的。其实现在在技术上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或者说在通信技术上已经没有太多的壁垒可言，或者太多的非常的明确的这样的难点可言。但是实际上一个通信设备能够运行起来，不只是通信技术本身，还涉及到刚才提到了电池，包括整个卫星的管理和控制。就像这次翼龙无人机，其实它是因为是个固定翼飞机，所以它还对空域的管控也提出来了诸多的要求。 对， 所以确实我们可以看到 任何一个技术真正投入到这种真实的场景之中，尤其是救灾的这种应用场景中，它一定不是某一个点的技术的应用，而是各种领域技术的综合的使用。 也希望相关的管理部门和技术人员能够齐心协力，尽快的将这样的好技术呢应用在我们的身边，以备不时之需。虽然说呢，没有人希望灾害再次到来，但是当自然界呢偶然间以无情的那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时刻就需要更好的技术来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和大家共同分享的有关翼龙无人机应用的话题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以上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徐鹏以及航空知识杂志社主编王亚楠，谢谢二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就到这里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 钱。张浩片，你什么时候改名叫真阿浅了？做姐姐的我怎么不知道呀？哎呀，难道你以为你改个名儿就不好骗了？ 哎，二姐，我这不是感冒了吗？我得找橙子吃去。 哎，你感冒了吃橙子干嘛呀？ 橙子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呀、啊、，VC 治感冒啊，地球人都知道啊。 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啊？ 哎呀，这也不奇怪，以前呢没跟你说过吗？而且啊，不止感冒期间，平常多吃维 C 还可以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呢。 真的吗？那你赶快给我也拿两个橙子来，我确实需要增强免疫力，我可不想被你传染。哎，要不咱今晚上别吃饭了，就吃橙子全席吧。 橙子全席我看行。 好骗好信，我下班了。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呀？ 大哥，吃橙子，你看我们都切好了。 嘿嘿，好嘞，这个餐前水果不错。正餐呢？ 大哥，这个就是正餐啊。 好信啊，好骗啊，原来咱家都穷成这样了呀，你们怎么什么都不跟我说呀？别怕大哥，我这还有点存款 啊。不是大哥，停，好骗感冒了，他想补充一点维 C， 这样好得快。我和你嘛，也得多补充点维 C， 增强免疫力，预防预防呀。 谁告诉你维生素 C 能治疗和预防感冒的啊？现在维 C 对于感冒的治疗研究还在实验阶段，根本没有有力的支持证据。 哎，可是大哥啊，我上一回感冒吃了几个橙子就好了，这还不是证据啊？ 那是因为大部分普通感冒都是自限性疾病，就算不采取什么治疗手段，你也会痊愈。而且啊，研究表明，平常经常补充维 C 的人，这维 C 啊，对预防感冒的作用并不显著。真的感冒了，吃维 C 也没见感冒有多大改善。所以啊，如果真得了普通感冒，还是老老实实的多喝热水吧，要相信你的免疫力。 那我平时多吃维 C 可不可以提高免疫力呢？要是不可以的话，那我就再也不补充维 C 了。哼，反正我也不喜欢吃水果。 哎呦，我的好心呐，你怎么能走极端呢？实际上维 C 啊，确实可以帮助合成胶原蛋白，预防牙龈萎缩出血，治疗贫血等等。但这些好处的前提是你缺乏维 C。如果你身体不缺乏维 C， 你就不需要特地的去补充。注意，我说的是特地。你平常吃水果，这不叫特地，这叫维持健康。而且你要是真什么水果都不吃，那你就会缺乏维 C。 是啊，不能挑食。哎，让让让让啊，我再拿个橙子。 哎，大哥都说了，维 C 不能治感冒，你吃橙子干嘛呀？ 因为我喜欢吃啊。 Here are places I'll remember in my life. Though some have changed, some forever, not for better. Some are gone, and some remain. All these places have their moments, but lovers and friends I still can recall. Some are dead and some are living in my.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